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管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拿小气越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为寻出孤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假造网，表演者是刘宝瑞、李文华。李文华老师啊，最初是业余演员，1962年调入了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李文华回忆，刘宝瑞先生在业务上啊特别乐于助人，尤其对于年轻人特别关怀，特别的提携。那么刚刚调入说唱团之后呢，领导分配李文华学习捧哏，刚刚来到单位，业务相对生疏一些，当时的捧哏演员也比较多，所以呢李文华有的时候呢就成为了替补捧哏。平时赶上没有排练的任务啊，李文华还帮着做一些个文字性的工作，回复一些听众观众的来信。刘宝瑞先生看在眼里，觉得如果没有事儿干呢，这演员的业务是要荒废的。于是呢刘先生就主动找到了李文华，跟他说，一个演员老不上节目，多的能够提高啊，这儿正好有一个本子叫假造啊，我跟领导说说，咱们俩排排得了。于是呢李文华就高高兴兴地接过了本子，很快就排练演出了。这个作品还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实况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刘宝瑞和李文华合说的假造啊。 这个相声啊，一个人也可以说。 哦，您在这儿说呢？ 是啊， 看您很面熟嘛。 是啊。 归处什么地方人呢？ 我是北京人。 啊，北京。 哎， 原籍呢？ 原籍是平谷县小东村的人。 小东村啊？ 啊， 我去过这地方。 哦， 我说我怎么看您这么面熟呢？ 哦，可能见过。 小东村，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您认识吗？ 跟您这么说吧， 嗯， 只要是我们本村的人，差不离的我都认识。 太好了， 您打听谁呀、啊？ 灶王爷。 灶王爷， 认识吗？ 这是不太熟悉。 怎么会不太熟悉呀、啊？你们家没供过灶王爷？ 哦，那从前供过呀。 啊，那么你现在还供吗？ 早就不供了。 不供了， 解放以后把这灶王龛就烧了，连香炉碗都砸了。 哦，灶王龛烧了。 烧了。 灶王爷搬哪儿住去了？ 我哪知道啊。哎，那供这灶王爷有什么说辞？ 有一套说辞。 您说说。 他说咱们这个人呐，都归天上玉皇大帝管。 哦， 这个灶王爷呢是玉皇派下来的，派到谁家就是谁的一家之主，说专门呢记录你们家这一年的善恶。 那怎么记呀、啊、 怎么记呀、啊、 嗯， 你没看那个灶王像吗？ 看过呀。 那个灶王爷旁边站着俩小孩儿， 对， 每人手里头拖着一个小罐儿。 对、啊、想起来了，一个罐上写着善字，一个罐上写着恶字。 哎，他说你们家要做一件好事啊，灶王爷就写个小纸条扔在这个善罐里头，你们家要做一件坏事，灶王爷写个小纸条扔在这恶罐里头。到腊月23祭灶，灶王爷提了这俩小罐上天汇报玉皇大帝。 嗯， 这是这么回事。可是那个善罐里条多没关系，恶罐里头条子一多，那你可活不了了。 怎么？ 他恶贯满盈。 哎，就那么留下的。恶贯满盈。恶贯满盈是瓶子罐子那个罐呢？ 啊。 哦，对对对，不是瓶子罐的罐。 哎， 是罐头那个罐，也不对。什么罐呢？是一贯道的那个罐。 啊，是啊，一贯道也是从藏王爷那儿发展起来的。 什么呀？你甭管怎么说，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哎，对，都是为过去统治阶级服务的。 是啊，所以旧社会人都不敢惹藏王爷。 哦， 怕他无缘无故不分青红皂白，都把这条子给你扔到恶罐里头。玉皇一恼，你明儿就得落个天打雷劈。 有这事儿吗？ 哪有这个事啊？ 是， 要真有这个事也麻烦呢。 怎么？ 你想啊，每年就立腊月23祭灶， 是 藏爷上天回报。 对， 家家都有一个灶王爷呀。 啊， 你想想，天下这么多灶王爷，一家一个，到腊月23，每人提了俩小罐上天。把罐子往凌霄殿前一摆，罐子堆积如山，玉皇一看就乐了。 乐什么呀？ 他就开罐头公司了。 嘿， 嗯， 玉皇转业了。 其实啊， 嗯， 在旧社会里头，人也有很多的想法。 哦， 你说这玩意儿一家一个灶王爷，他在谁家里待着呢？ 就是、啊、 也有这么一个想法。 对， 哎，可是这样差不离儿，家家还都供灶王爷。 哎， 是不是？ 您说呢？过去行了 啊， 现在可没有供的了 啊。现在没，现在啊， 啊， 现在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反正有还总归是有。 怎么还有供灶王爷的？ 不过是极个别的了， 哦，极少数的。 哎，据我调查，现在全国呀，就有。就剩一家还供灶王爷。 哦，谁家呀？ 就是那个，啊， 谁家呀？ 啊，这个什么，就是、 哦、谁家？哦，你们家还供灶王爷呢？ 你嚷嚷什么呀你？ 哎，这个人， 你嚷什么呀你？ 我不是嚷啊， 啊， 怎么你们家还供灶王爷呀？ 现在也不供了。 哦， 我说这是头几年。 嗯， 不过就为不供这灶王爷，我跟我爱人在我妈的面前做了很多的工作呀。 哦，是老太太愿意供。 我妈不但供灶王爷， 嗯， 而且还会念这个灶王经。 灶王经 我都头回听说。 是啊， 灶王经每到初一十五烧香上供，蒸得了大白面馒头，热气腾腾，人不敢先吃。 干嘛呀？ 先得给灶王爷供上。 哦， 然后我妈洗完了手，烧着了香，点着了蜡，跪在地下，俩眼一闭，念上摩诃那摩诃发，再睁眼一瞧，我馒头剩了仨。 嘿，还挺合辙。 嗯，我妈一瞧，当时我妈乐了。 哎，怎么短俩馒头还乐呀？ 瞧瞧，嘿，哎，心诚则灵嘛。啊，我跟三王爷诚实，藏王爷他了人家跟我也就不客气了。 嗯， 大概是饿极了，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开俩馒头啊。 好嘛，藏王爷能吃馒头吗？ 哪是藏王爷呀？ 不是啊， 是我们那孩子小柱子，放学回家正饿，一看那儿有五个大热馒头，我妈念经一闭眼， 嗯， 他给抓走俩。 好嘛，让这小藏王爷给吃了。 我妈高兴了。 嗯， 第二天我妈不蒸馒头了，给灶王爷蒸包子了。 换包子了？ 换换口。 你瞧， 肉包子老早八早蒸得了就供上了，到时候烧香念灶王经。 嗯， 他跪在那儿闭着眼念灶王经，他包子是肉馅儿的。 是啊， 灶王爷没来。 谁来了？ 把猫给招来了。 哦，这肉包子招猫。 是啊， 嗯， 猫要吃那肉包子，打我妈眼前一过，这么一想，我妈可不敢睁眼。 为什么呢？ 念灶王经呢。 哦， 她这么一想，我妈伸手一摸，正摸到猫身上。 嗯， 我妈吓一跳，哟呵，好，灶王爷又来了。 好嘛，拿猫当灶王爷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 就是嘛， 这不是短了一个包子吗？ 嗯， 到晚上我妈跟我说了， 说什么呀？ 哎，宝瑞，那什么，咱们得多买二斤肉，换换口，明儿个给丈母爷蒸肉馒头吃吧。 又蒸肉馒头了？ 我说妈，您别瞎说了。哪儿来的灶王爷呀？ 就是啊。 哎，哪儿来的？前儿短俩馒头，昨儿短一个包子。我说那是灶王爷吃的吗？ 哎， 你看，我知道，我念着经时候灶王爷来了吗？ 嗯， 我说来了，您看见了？ 问得对。 我妈说我看见干嘛呀？我没看，我猫走了。 猫走了？ 是灶王爷，还穿着翻毛大衣呢。 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哎呀，这不成笑话了吗？ 这可笑的事情多得很。 哦，还有呢？ 有一回您听着就可笑， 您说说。 我们那孩子小柱子病了，得了这个大脑炎，昏迷不醒。 那就赶紧请医生看看吧。 我妈不让请大夫。 是啊， 要找灶王爷。 灶王爷能治病吗？ 我说您干嘛找灶王爷呀？ 就是啊， 孩子病了。我妈说你不懂，这不是病，你看孩子不睁眼，昏迷不醒，这个呀是掉了魂了。你呀赶紧写个拘魂码，跪在灶王龛面前，你往那儿一跪，你呀求一求，让灶王爷帮着你收收魂，孩子就好了。 这不是胡扯吗？ 快快快去写拘魂码去。我这个气呀，我说我不会写啊，不会写，念好几年书连个拘魂码都不会写，你甭拿我，我求别人写去。 哦，还真有会写的。 我妈走了，我爱人这功夫就打保健站把大夫请来了。 嗯， 大夫给孩子打了两针，大夫刚走我妈回来了，一看这孩子精神了。 嗯， 我妈高兴了，瞧瞧，成则灵嘛，你看刚把拘魂码请了来，哎，还没供上呢，孩子就睁开眼了吧。 嗨，那碍不着拘魂码什么事儿，是打针打好了的。 我爱人告诉他了。 嗯， 妈，不是那么回事，您刚走啊，那个大夫来了，给孩子打了两针，孩子见好了。 这是实话。 我妈说，哦，大夫来过了。 嗯， 你看看，藏王爷显灵把大夫给拘了来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藏王爷会拘大夫呀？ 就是啊。 我说您别瞎说了，小柱子他妈打医务所请来的。哎呀，甭管那个了，你赶紧把这个拘魂码供上吧。 怎么还用这拘魂码啊？ 我接过来一瞧，当时我就乐了。 乐什么呀？ 这词儿特别。 是啊。 我说妈，您这是找谁写的啊？就是你隔壁马二叔写的，你学着点儿，往后孩子再掉了魂啊，就省他找别人了。 还惦着写这个呢？ 他越说这话我越乐呀，我这一乐我妈挂不住了。 怎么回事啊？ 你老乐什么呀？我说乐什么呀，拘魂码这词儿我要一念连你也得乐。 哎，这词儿怎么写的呀？ 人这词儿编得好， 您念念。 人这么写的，是东庄刘大妈迷信脑袋瓜，有病不求医，非写拘魂码。我说不会写，他说我拿他提示破迷信，换个新脑瓜，纵然不能换也把油泥擦。 这脑筋是得擦油泥。 我妈一听可火了，呵，哎呀，好你个马老二啊，你敢跟藏王爷开玩笑，好小子，你等着吧，回头我烧香告诉藏王爷，让藏王爷拿你牙疼。 上哪儿告诉去？这都， 你说这叫什么事？ 就是嘛， 就这么迷信。可是这回到了年底呀，我就跟我妈说。 说什么呀？ 我说妈，那什么，您看现在咱家了可不能再供灶王爷了。 这话说得对， 再供灶王爷呀就让人笑话了。 哎， 我妈说谁笑话？谁笑话？告诉你，不供灶王爷才会有人笑话呢。 怎么 让人家说咱们刚过几年好日子，连灶王爷都忘了？ 嗨，那碍着灶王爷什么事儿了？ 我爱人说，妈， 那灶王爷那玩意儿啊，什么事儿也不管。 本来嘛， 我妈一听可火喽，嘿，别胡说，灶王爷什么叫那玩意儿啊？ 哦， 年轻轻的怎么那么不懂理呀？啊，告诉你，灶王爷那是咱们一家之主，记着，论着呀比我还大一辈呢。 这都打哪儿论的？这是， 甭管怎么说，有我活着一天，灶王爷非供不可。我一想，我说您爱供您就供吧，我就想这个，哪儿有卖这个东西的？ 对呀， 我哪儿请去啊？ 嗯， 我上供销社，随便买一张有俩小人的画，就给对付回来就完了。 哎，这也行。 我妈眼神也不怎么样。 嗯， 我就到供销社去了。到那儿我这么一瞧，哎，有一张农历图。 哦， 上头啊是印着24个节气。我一看下边还真印着俩小人儿， 灶王爷、灶王奶奶。 猪八戒背媳妇儿。 哎，好嘛，猪八戒背媳妇儿啊。 左边画的是那个猪八戒，右边画是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媳妇儿。 哦， 我一瞧，得喽，就把他对付回去吧。 哎，我说， 嗯， 那哪行啊？ 怎么了？ 老太太要看出来呢？ 我妈眼神不怎么好，离着锅台那么老远，我妈不一定看得出来。 嗯，结果怎么样啊？ 看出来，反正我也有词儿。 是啊， 我回去了。 嗯， 我说妈，买来了，哎，请来了， 请来， 我贴，我就给贴上了。我妈接着锅台一瞧，也不是怎么了，我买回来的，我妈她注意， 对， 离得远呢，眼神也不太好，可是她仔细瞧， 加着小心呢。 怎么回事啊？ 嗯， 今天灶王爷没洗脸呢，是怎么着？宝瑞，这灶王爷脸怎么这么黑呀？ 多新鲜呢，有白脸的猪八戒吗？ 嘿，我说那什么，那你想这他灶王爷，灶王爷嘛，他这个老挨着灶火堂，烟熏火燎的，那能不黑吗？ 呵，你可真能对付。 我妈又瞧， 嗯， 嗯，嗯，还好，哎，这张灶王像不错，灶王爷挺有福的。你看这俩大耳朵， 嘿，好嘛！ 哎，我说是啊，我给您请的灶王爷，他就是把这有福的给您请来了。 嗯， 我一说这个呢，我妈又高兴了。 哦， 一高兴把自己说的话忘了。哎，好，哎，宝瑞啊，你会办事。 嗯， 啊，这回好，你看你把灶王奶奶也请来了。 哎呀，我说这老太太可真能胡琢磨。嘿。 你想，我妈这个迷信一时半时解除不掉，我就得慢慢的穷对付。 哎，那倒是， 对付来对付去，转过年热天五月里头出了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村子里头那个棒子地起了夜盗虫了。 哦， 先打我们这房后头那小片地起，一宿的功夫把老玉米都吃成光杆了。 哟，这么厉害呢？ 这么厉害，越蔓延片数越大，两天以后连生产队的地里头都见了虫子影子了。这功夫社里头赶紧组织社员，男女老少齐出动，下地抓虫。 采取措施， 采取措施。 嗯， 大伙儿都去了，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不去。 哦，她看家 哪儿啊？磕头。 磕头。 嗯， 给谁磕呀？ 啊，求灶王爷。 哦，那儿求猪八戒呢。 啊， 好嘛， 我一瞧他那儿只给猪八戒磕头，我就乐了。哎，我说妈，人家都抓虫去，您这儿干嘛呀？ 是啊， 我妈说抓什么虫啊，你们不懂啊，这个虫子呀是虫王爷撒下来的，虫王爷不往回收，咱就抓一辈子也抓不净。 这老太太太迷信了。 我说您说这话对吗？就算这虫子是虫王爷撒下来的，虫王爷撒的虫子你给灶王爷磕哪门子头啊？ 这话问得对。 我妈说啊，啊，你不知道啊。 嗯， 灶王爷跟虫王爷是姑表弟 啊。嘿嘿，他们还是亲戚呢。 嗯，这就是求求灶王爷让他在虫王爷面前给咱们托个人情， 虫爷呀就把虫子收回去了，你甭管了。说着话一边梆梆梆还直磕响头。 这老太太算迷住心窍了， 不但磕响头，嘴里还瞎嘟囔。 嘟囔什么呀？ 哎，藏王爷，藏王爷，哎，多显灵，多多保佑，您在虫王爷面前给我们讲个人情，虫王爷把虫子收回去，秋后大丰收啊，我给您烧香上供，我给您买个八斤半的大猪头供上。 大猪头？ 我一听，我要乐也不敢乐。 嗯， 我心说给猪八戒供猪头啊， 嘿， 他得敢吃啊。 怎么？ 你想他哪能自残骨肉啊？ 嘿，就是嘛。 哎，好啊，您磕吧。我刚要出去，我爱人回来了。 哦， 这光就听天上呜呜呜直响。 这是怎么了？ 政府派飞机来撒灭虫药来了。 太好了。 我妈一听飞机响啊，好，我妈这头磕得更欢了。 怎么呢？ 她以为藏王爷显灵驾着风来了呢。 嗨，这老太太够多糊涂。 我爱人进来就扒了我妈。妈妈，您别磕头了，您看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虫子呀都死光了。 哦， 我妈一听高兴了。 是啊， 瞧瞧，心诚则灵，甭问藏王爷讲情，虫王爷把人情准下来了，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虫子都收回去了。 是这么回事儿吗？ 我爱人说，妈，不是那么回事。 哎， 政府派飞机来撒灭虫药，虫子都死光了。 对， 我妈听完这话半信半疑。 她怎么样啊？ 往外就走。 干嘛去了？ 自己要看一看。 哦， 到地里这么一看呢，果然有一架大飞机，飞机尾巴后头就跟拖着一把大扫帚似的，哇，撒灭虫药。 嗯， 这灭虫药落到虫子身上，一会儿的功夫虫子全死都掉下来了。 哎，咱们这杀虫药就是灵。 这功夫啊，我妈一看眼睛都直了。我爱人一扒拉他，我妈也不说话，就冲我爱人点头撒嘴儿。 哎， 直来这个劲儿。 我说，趁这阵儿做点工作吧。 我爱人也这打算。 是啊， 说妈，您看看咱们这个灭虫药比藏王爷灵不灵啊？ 对， 以后您记着，那藏王爷是迷信，那玩意儿啊什么事也不当。 我说，这回老太太明白过来了吧？ 老太太明白可是明白了。撒腿往回就跑。 干嘛去了？ 又找藏王爷去了。 怎么还信那玩意儿啊？ 我跟着瞧瞧去吧。我一看我乐了。 怎么？ 找藏王爷算账去了。 怎么算的呀？ 呵，也不是哪儿来的劲头。老太太上了锅台了，打那个供板上把香炉拿下来，啪嚓一下就摔了。 老太太是明白过来了， 回手就去撕墙上那张假灶王去了。 哦， 他刚要撕，我过去给拦住了。哎呀，我说妈，您别撕。我妈说啊，还别撕呢，我这才明白，藏王爷这玩意儿什么事儿也不管，他竟骗我的钱花。 这回老太太是真明白过来了。 我不撕他干嘛呀？还要撕。我一想，我说实话吧。哎，我说妈，您甭撕了，告诉您实话，供着那张啊，他根本不是灶王爷。 是什么呀？ 猪八戒。 嗨，说实话了。 我妈一听，哦，猪八戒呀， 才知道啊。 哎呀，幸亏我没给供猪头啊， 要供上呢， 那他还不拿耙子搂我呀。 嗨。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宝瑞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假灶王》。从前面的故事和这段录音呢，就能体现出来，刘宝瑞先生的确对年轻的演员是特别的关爱，这种崇高的艺德值得赞扬和学习。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暂时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听相声。上远和您过会儿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仍有中度到重度霾，外出请注意防护。受到冷空气影响，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有四级左右偏北风，能见度转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转四五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天气预报已经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空气质量很差，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将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5到6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2，感觉较冷。今天白天光照不足，空气质量很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说到相声名家杨少华的公子杨毅，这也是相声界的一位才子啊。这两年大家看到他身影比较多的是在电视的屏幕上，演出呢是比较少一些了。回味他当年的不少作品呢，还是挺可乐啊，很优秀的。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夫妻之间杨毅杨锦明合说。 我们这个节目是表演这个，就是说一说这个夫妻之间的事情。 对了， 哎，我当着大伙儿，我问你个问题吧。 什么问题啊？ 你在家里边怕不怕媳妇儿？ 谁呀？ 你呀？ 不怕媳妇儿。何先生， 你不怕媳妇儿，你可以大一点声音说嘛。 理直气壮我也敢说 啊， 在家里我就是不怕媳妇儿。 你要说你骗大伙儿骗得了，我你可骗不了。 怎么？ 首先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什么问题啊？ 我研究这个怕媳妇。 怕媳妇？ 这个怕媳妇也叫怕老婆。 哦。 怕老婆也叫怕媳妇。 都废话。 在过去叫惧内，现在的话叫气管炎。到了湖北叫怕汤克。到了河南叫怕老婆。到了山西叫怕羞的。到了我们天津叫 那叫 怕婆。 怕婆。什么词儿这是？ 这是我研究的基本题目。 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种类。 这种类有多少种啊？ 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夫妻之间有三怕。 有哪三怕啊？ 模样怕，金钱怕，短处怕。 哎，我问问您行吗？ 可以啊。 这什么叫模样怕？ 模样怕 啊？ 模样怕这很好理解。模样怕就是男女双方长得不般配，他怕了。 他怎么个不般配呢？ 我给您举个例子， 这好懂， 我就拿您举例子吧。 行啊， 比如说你媳妇长得比你好看。 我媳妇长得比我好看 啊？ 多好看？ 就说你媳妇长得，她比你俊。 多俊？ 就说你媳妇长得呀，她比你漂亮。 我媳妇长得比我漂亮。 对， 多漂亮？ 非得让我说说 说说。 行，说你媳妇长得是黑头发白脸蛋细眉毛大眼睛，不乐不说话，一乐还有俩酒窝，个头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能唱歌，她还会跳舞。哎，这就是你媳妇。 您说我媳妇长得黑头发白脸蛋 啊， 细眉毛大眼睛， 对， 不笑不说话，一笑还俩酒窝，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能唱歌还会跳舞。 对， 我真有这个漂亮媳妇啊，我怕她一辈子我也认了。 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您看， 这不是我媳妇儿吗？ 啊，说你媳妇儿长得好看 啊， 你长得可就不行了。 我长得也不错。 什么不错？首先你这个儿就不行， 这个儿是不高， 不是不高，太矮了 啊。 他上回上我们家去，穿着高跟鞋，翘着脚，走我们家床底下去了。 不，这也太矮了，这个 不是。首先这个形象上太不般配了，一来二去模样怕。 哦，这就叫模样怕。 对了， 什么叫金钱怕呢？ 这个金钱怕就是经济力量上的对比。 怎么个对比法？ 我还拿你举例子。 行啊， 比如说你媳妇他们家阔，那我们家也有钱呢。你媳妇他们家都做买卖呀， 我们家都个体户。 这个买卖跟买卖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媳妇他们家都做了大买卖。 什么大买卖？ 爸爸开了个服装厂，伯伯开了个织布厂，舅舅开了个养鸡场，二姨开了个养鸭场，四个大企业，家里固定资产是180多万， 不少。 你们家就不行了？ 我们家， 你爸爸蹬三轮，你伯伯卖小鱼儿，你舅舅卖花盆，你二姨卖凉席儿。他把我们家不怎么凑的，家里固定资产是2.4元，你看看。 我这也太惨了，这个 经济力量太悬殊了，金钱怕。 这叫金钱怕。 对， 这什么叫短处怕呢？ 短处怕就是在对方手里面有短啊。 有什么短？ 比如说你过去当过流氓。 对了，你才当过流氓呢。 怎么了？这是怎么生气了？这不举例子吗？ 举什么例子？ 打个比方。 打什么比方？我不爱听。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这是我说你过去当过流氓你不爱听。 当然了， 那我刚才说你媳妇长得漂亮你可爱听。 那不是好啊，那是 多新鲜呢。这是举例子 啊， 举例子你好的坏的你得背着着来呀，是不是？ 你这也搭配呀。 你在对方手里边有短，过去当过流氓，短处怕。 哦，这就您讲这三大怕 啊， 无眼怕、金钱怕、短处怕。 哎， 滔滔不绝， 介绍完了， 言论已毕， 可以说是一片红润。 我奉送您四个大字：构思巧妙，胡说八道。 怎么？ 我跟您这么说啊， 啊， 夫妻之间不应该存在谁怕谁。既然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对家庭、对孩子都有责任有义务。就拿我们两口来说，自从结婚到现在没抬过账拌过嘴，就连脸都没红过。 哦，你们两口子连脸都没红过。 哎， 天天老清着。 这你看见了， 他天天打架呀，那肯定是。 谁说的？ 你说的不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啊， 真实的社会生活当中有问题。 什么问题？ 有怕的问题。 谁怕？ 我怕。 说这么热闹，你在家里也怕媳妇儿也怕婆。 怕媳妇儿怎么了？怕媳妇儿其实不是一件寒碜的事情 啊！ 我能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坦率地说，本人就是怕媳妇儿队伍当中以光荣而伟大的一份子。 别宣誓了啊！那您是哪种怕呢？ 哪种怕 啊？ 您别提了，您一提这哪种怕，我心里就难过。 这有什么难过的？无外乎这三种怕：无人怕、金钱怕、短处怕。 这三种怕我全不是。 那您是哪种怕？ 单面的一种。 什么怕？ 遗传怕。 遗传？我什么叫遗传怕呀？ 连这都听不出来？ 不知道。 这个遗传怕就是我爷爷怕我奶奶、 啊、 我爸爸怕我妈，我怕我媳妇儿。 感情这怕媳妇儿也在传辈儿的。 其实不能说我的软弱，只能说我媳妇儿太厉害了。 是啊， 这不上个星期天我们两口子就吵起来了。 因为什么事儿呢？ 上个星期天我们公休啊， 啊， 两个人在家里面干活，早晨起来我就主动的干活啊， 嗯， 擦玻璃、擦地、收拾屋子， 呵， 一通忙活。其实我爱人也没闲着。 你媳妇儿在干嘛呢？ 对着镜子那摘眉毛呢。我一看他那这也化好妆了、 嗯， 我赶紧把饭做好了。早饭做完之后，端到我媳妇儿跟前， 嗯， 我很规矩的，我说。我说花， 花， 你呀、 啊，哎， 啊， 你家怎么还养猫啊？ 我们家不养猫啊。 这不养猫，您叫这花儿？ 这我叫我媳妇儿呢。 你媳妇怎么起个猫的名字？ 你媳妇起个狗的名字？ 狗名字像话？问您这花， 她就叫花， 她姓花， 姓张， 叫张玉花。你说你那么大人没正门吧？你跟她叫小张 啊， 或者叫玉花。也没像你还规规矩矩的，哎，花 讨厌，我是这模样吗？ 你就这模样， 我就这模样 啊！ 你不懂，你这个人素质太差了。 啊、 这是90年代温柔情人，他有这样一种感觉 哦， 仨字俩字全不行了， 嗯、 把前面两个字张玉去掉，不叫，单叫后面一个字花，这表示我对我爱人他老人家的尊敬。 说起来啊， 啊， 你媳妇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 你可太损了，你可 这不你自己说的， 这不叫我媳妇儿， 叫您呢。 我说花，你先慢慢吃着，我要跟你商量点事儿。 嗯， 咱们单位小王要结婚了，你看咱俩商量商量，到底给多少钱合适？ 是啊， 他不商量。 嗯。 俩眼一瞪跟包子似的， 包子似的。 我告诉你啊，是钱的事别跟这姑奶奶提。 嗯， 小王结婚小赵结婚这跟我都没关系，是钱的事今后告诉你，记住了，不许跟我提。我说不跟你提不行啊，咱俩当初结婚的时候小王帮多大忙你不是不知道，那就给找饭馆订桌找司机又拉咱们，最后还给咱100块钱，到现在人家结婚咱最难看最难看也得给人100块钱呢。 就是 当初那100块钱也没交给我呀，不你妈妈带起来了吗？我给你出个主意，找你妈妈要去。你妈妈那没有，你去外面借去啊。 借去， 借去可是借去。告诉你，借完了这姑奶奶可不还， 她不还。 您让大家伙听听，她不还。 嗯， 我一听她不还，我这火我腾我就上来了， 是得急， 唰一下子， 怎么样？ 我又压下去了。 不，他回去倒快啊！ 这事儿你可不能着急 啊， 你得慢慢商量。 好，商量商量。 我说这花，这100块钱不算你给的，算你借给我的，行不行？ 嗯。 以后我这皮鞋不买了，早点我不吃了，下班我就赶紧回家，我节省一切开支，我把这100块钱给你省出来，你行不行？ 是啊。 你呀，爱吃不吃，爱穿不穿，我送给你6个大字。 什么字儿？ 你活该。 这是6个字吗？ 您说他这样对待我像话吗？ 啊， 我在外面也是个老爷们儿， 那是 家里户口本我可是第一。 嗯， 在外面顶天立地，我是条汉子。 哎， 我能让他这样对待我？ 是啊， 当时我可太生气了 啊！ 我是抡圆了，啪啪俩大嘴巴 打你媳妇， 抽我自己。 我应该打他， 我不是怕他疼吗？ 你就不疼啊？ 我多少有点抵抗力啊？ 什么人呢、啊、你这？ 我说这个花，我说花。花花花花花花， 我您别花花，您把孩子撒尿来，你这老花花没完呢。 我这叫我媳妇，你老跟着起什么哄啊？ 快快在家让让去。 我说花，我已经打完我自己了，惩罚完了，你把那100块钱给我行不行啊？ 啊， 以后你说什么我听你什么，真的。你他没理我 啊， 他一扭脸他唱上了， 他还会唱。 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呀嘛好风飘， 够气人的。 我可懂他这个。 嗯， 我这么大人我什么不懂啊，他这叫蔫坏损。 哎，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量小是非君子，无毒可是不丈夫。 对， 他认为我怕他错了。 嗯， 我是不愿意破坏这个家庭 啊。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我趁他把脸扭到那头去，我脚底一使劲，我烫一下子， 您这踹上了， 我给他跪下了。 我您跪下了？ 跪下，我老拿这办法我治他。 你还治人家呢？还 不，您是让大家伙听着，您是懂嘛把我搀起来 啊 啊！夫妻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一了百了啊。他没有，他一拉门他出去了， 出去了， 让您说我是跪着我是起来。 你呀、 啊啊、 你跪着吧。 我起来了。 你不起来了？ 我爸爸进来了。 让你爸看见了， 我爸一进门就乐了。 嗯， 行，好宝贝儿，又跪着了啊， 又跪着了， 快起来吧，这么大个子，怎么了你们这是？一天到晚这是过日子吗？鸡吵鹅斗，我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别娶她，别娶她，你咱家养得了她吗？外号叫小老虎，我活得了吗？她跟咱家也不匹配呀、啊。 嗯， 再者说你在单位奖金加班费准少吗？兜里连100块钱都没有，我都替你寒碜呢，不就100块钱吗？别为难了，爸爸我给了， 还谢你爸爸。 先别谢， 怎么呢？ 我得跟你妈研究研究。 哦，他也怕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杨毅杨建明和说的夫妻之间，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马季和刘宝瑞表演的拔牙。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 啊， 题材非常广泛。 哎，对 啊，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哎， 揭露旧社会的。 对，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那太多了，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哎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对， 就那卖大力丸的， 卖大力丸 这么大根药丸子， 呵， 他告诉什么都治， 什么都治，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什么也不治，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切糕丸呐。 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好嘛，

算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 谁把星光点亮？谁？